有的时候我要泡腿，泡腿得静脉曲张，静脉曲张只能泡脚捋腿，不能泡腿，这是木桶玉足。三大积食之二呢，壮督推任，壮督脉强壮颈腰脊椎啊，推任脉啊，调和胃肠啊，促收敛，治上火，除烦热，沟通上下。所以推任脉对脂肪肝，对糖尿病，对高尿酸血症的代谢障碍，对任脉的调理都有好处啊。谁是子啊？啊，五脏六腑皆兄弟为子，是吧？啊，谁是母啊？啊，任督二脉长元气啊，是父母啊。人活一口气，就活这元气的多和少啊。人长寿啊，元气十足的全自动，是吧？今天呢，给大家说三大积食的最后一块啊，叫晨起醒脑三事。说这管什么的啊？现在一说什么健身操啊，一说什么食疗方子啊，啊，一说什么点穴按摩呀，哎，老百姓就愿意问啊，这管什么的啊？这治什么病？是吧？那我就告诉你，这个防中风的，这个预防颈椎病的，这个防鼻炎、治面神经麻痹的，啊，还不花钱，你看。所以说，一个企业呀，你有没有社会责任感，你有没有公德心，就看你这个企业究竟能给老百姓有多少免费的东西。三大积食、养生六式、养生食疗、药疗，这都是免费的。所以说，你免费的为百姓做事，这就是他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感。说那不行啊，我所有讲的知识你都得买东西，那不成掉钱眼里去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这这得说清楚，是吧？你让人花钱的叫广告，你告诉人不花钱也能解决问题，而且老百姓用了实在有效的，叫社会责任感，叫积德，叫公益，叫慈善。啊，你不要认为你捐钱是慈善，是不是啊？现在有些那个人捐钱啊，我捐钱你得给我打广告。我说你到底是做善事啊，你还是买一个沽名钓誉啊，你是买名声啊。所以做善事你不要回报，是吧？那句话怎么说了啊？有心为善，虽善不讲；无意为恶，虽恶不罚。所以呀，社会呀在发展啊，人不能缺德啊，你功利心不要太强啊，这得说清楚啊。三大积食这第三块叫晨起醒脑三事。什么叫醒脑？哎呀，现在好多这个老年人啊，早晨起来昏昏胀胀的，头昏脑沉的，脑没醒啊。好多孩子呢，早晨起来被闹钟闹醒了，迷迷糊糊吃饭，跑学校直打盹，脑没醒啊。所以咱们这个晨起醒脑三事是开窍的啊。我先把方法说了啊，它的好处我们日后再说啊。早晨起床前，干梳头100下，干洗脸100下，干搓脖子100下。你看简单不？哼，一分钱不用花，啊，只要有手就能做，是吧？那么干梳头叫梳脑络，治头皮紧、头皮麻、头重脚轻、口歪眼斜，叫脑络疏通法。啊，这个是和那个三度脑缺血是挂钩的啊。头皮紧是一度脑缺血。头皮针刺样疼痛碰不得是二度脑缺血，三度脑缺血头重脚轻如踏棉絮，那叫得中风了。到了三度脑缺血的时候就容易口歪眼斜，那就是小中风，中风先兆，是吧？这叫干梳头，通脑络，预防脑梗啊，改善脑的络脉的畅通。第二步呢，干搓脖子。干搓脖子管什么呢？是吧？十字路口有红灯绿灯，为啥？因为十字路口叫交通要塞，所以颈椎也是这样的。什么叫交通要塞？连接着心和脑，你说的是不是交通要塞？哎，所以把脖子搓热了，颈椎病好一半，是不是啊？你颈椎什么地方？天子脚下呀，那了得吧？脖子老巴巴凉，天子脚下血都不通了，那还了得了？ 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搓脖子，左右手倒着搓，搓五下一换手，搓五下一换手，说搓多少下行啊？搓热了完事儿，你热了血脉通了，颈椎就通了，颈椎通了血压就稳了，就这么简单啊，耳鸣就没了，是吧？干洗脸是干什么的？你看好多老年人天天洗脸，那脸老像没洗干净一样。我说这样人就要得病了。为什么呢？古时啊，有人相面，啊，说看面相知道这人穷富，啊，知道这人啊身体健康与否。有人说为心，啊，说是迷信，这都不懂中医的。人有五脏藏于内，人有五官表于外。什么叫面色？什么叫面色？就是五脏的颜色通过五官表现出来了。你天天黑眼圈，是不是啊？你天天嘴唇发紫，眼睛发直，你说你能没病吗？你能健康吗？是吧？所以晨起把手搓了干洗脸，啊，搓搓额头，搓搓脸颊，搓搓鼻子，搓搓眼睛，啊，做做劳宫穴敷眼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搓搓嘴唇，哎，这干什么呢？啊，开五脏之窍，啊，这里边三度脑供血不足的知识，是吧？啊，人的五官和五窍之间的关系，疾病的表现，这日后我都会讲到。啊，三大基石方法咱们是说了，啊，文化还得慢慢学。三大基石之三，说晨起醒脑三事。这晨起醒脑三事呢，我们就从头说起，啊，从头说起。第一呢，叫以指代梳干梳头，是吧？讲了脑的三度缺血，说我头梳不了，一梳疼。越疼你越得梳，越疼越是毛病。脑的三度缺血大家要分清了，一度脑缺血头皮发紧啊，发紧，跟戴了个紧箍咒戴了个帽子一样，这是脑缺血的最早表现。二度脑缺血头皮碰不得，针刺样疼痛，这个叫脑络淤血已经形成了，所以这个疼通过梳脑络可以把它梳好。赶着到了三度脑缺血，头重脚轻，是吧？头皮麻木的时候，这就到了中风的边缘。所以晨起醒脑三事，你别看着梳头皮，实际上活化的是脑络，防的就是这个中风。这是晨起醒脑三事的第一招。这第二招呢，叫干搓脖子，啊。好多朋友一打电话，我有颈椎啊，我说我也有啊，是吧？实际上我是故意逗他玩呢啊，谁都有颈椎啊，实际上他是想说他有颈椎病啊，说这个呢别简化。那么颈椎这个地方有血管通过，有气管通过，有食道通过，有脊髓通过，你说是交通要塞啊，大脑袋瓜小细脖都在这儿过呀，所以我们把它叫中枢。颈椎病呢，我曾帮助大家分了四大类型：神经根型的手麻，脊髓型的偏瘫，椎动脉型的中风，是吧？血压波动升高，是吧？交感神经型的出现神经官能症，血压波动，神经错乱，心情烦躁，胃肠道紊乱。这都是颈椎压的。那么好端端的颈椎它为什么会得病呢？大家一定要知道，颈椎也是个血肉之躯，所以颈椎病得的最早的应该病在哪儿？一晃脖子咔咔响，平时大脖筋梆梆硬，大家一定要知道颈椎病病在筋上。所以什么样的人得颈椎病呢？长时间的低头，你像这个我们长时间打电脑的，还有什么呢？缝纫工啊，我们裁缝师傅，还有近几年兴起那个什么十字绣织毛衣，哎呦，常做这手工活的，哎，都会造这个颈椎病。这是颈椎病的第一个成因，叫积劳成疾，是吧？那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缺乏运动。所以颈腰椎疾病是一对孪生兄弟，造病就两个原因，一个是用之过度的积劳成疾，一个是什么呢？用之不及，就是你老不用它，你老不运动， 的用进废退。所以这造颈椎病的两个原因，一个叫过劳，一个叫过逸。啊，所以呢，劳逸结合是治颈椎病的关键。那么颈椎病一晃脖子咔咔响，大脖筋当当硬，这都是病在筋上，筋归肝所主。所以春天秋天是治颈椎病最好的季节，同样也是容易复发的季节。养颈椎养肝血就养这大脖筋了。那我们平时搓脖子为什么要搓呀？哎，你搓热了，这块的血脉就通了，风寒就不容易入侵。所以出门把脖子搓热了，早晨起床把脖子搓热了，在外边遛弯了，回到家把脖子搓热了，防颈椎病的最有效的方法，是不是？那么防腰椎病呢？啊，腰椎摆腿复位操，啊，伏羲八卦台考命门，要是有生命火炕，整个颈腰脊椎四肢百节可以得到全面的疏通，那就是锦上添花的。那么三大基石晨起醒脑三十的第三招叫干洗脸。啊，老人讲迷信呢，说小猫洗脸，家里边要来客人了，是吧？说我们天天都洗脸呢，怎么这脸呢老洗不干净啊？啊，特别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那脸上老像蒙了一层灰，长了一层锈，镀了一层斑一样。这样的人脸灰滔滔的，他就要得病了。所以健康人的脸应该是什么呢？面色红润。所以观人面色便知五脏的好坏。脸色铁青，身体必有疼痛之症。脸色苍白，肺气不能收敛，容易生皮肤类的疾病。脸色萎黄，必是贫血症之黄症。脸色青黑，必有水肿水蓄之肾病。脸色淤红，必有心脏之血脉淤阻。这是观五官颜面之色，便知五脏大体之病。中医把这个本事叫做望而知之，微之神。我们把人体分成五大生命系统，也叫五脏系统。人生百病根五脏，五脏是根，是吧？五体为用，五官呢就是开在外面的花，也叫五脏之开窍。你看人的这个眼睛，是山东的老姐姐是吧，眼底出血啊，治了好多年了啊，还没治好。本身呢血脂高，血压高，血糖高，还在那一面吃眼药呢。我说你这种治法，眼病光治眼睛就一个结果，双目失明加药物性肝硬化。他说我视神经萎缩，眼动脉硬化呀。我说没错啊，视神经萎缩源于缺血，眼底动脉硬化，脑动脉硬化，心脏冠状动脉硬化，他们是孪生兄弟。所以眼底出血的人，你不要认为哎呦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，得眼底出血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是幸运的，因为你用两个眼睛的视力看不见啊，你取代了得偏瘫半身不遂。所以人得眼底出血和得心肌梗塞和得脑出血那个几率是一样的。所以我给那个高血压病人高到鼻子流血的，我就说了，我说不幸当中的万幸啊，说这大家一定要重视。所以眼病要调肝，眼病要调五脏。那么鼻子鼻炎的，光知道滴那个滴鼻劲儿，滴来滴去把鼻子滴成干燥性鼻炎了，萎缩了，有的滴成鼻炎癌了。药毒猛于虎啊，是不是？哎，而实质上呢，鼻为肺窍，肺子的好坏决定于鼻子和皮肤， 是吧？那么耳呢，耳为肾窍，耳朵聋不聋知道你肾好不好，舌为心窍，说话就知道这人心脏，说话没声啊，说说话没劲儿了，不用说啊，严重心肌缺血，是不是？所以中医说叫言为心声。哎，这人口齿伶俐，吐字清晰，不用说，这人一定心灵手巧，是不是？反过头来呢，这人说话颠三倒四，怎么着了？哎，说明一定脑供血不足，因为心主着神明，又主着血脉，一照镜子舌头上大紫血泡了，那别说了，心脏要得心肌梗死了。舌头底下血管什么样，你心脏的冠状动脉就什么模样，所以这就是中医的观其标知其本，中医的望诊入目三分，观五官而知五脏的功夫，所以功夫呢就在这儿。那我们干洗脸干什么呢？那平时洗脸脸上越洗越灰呀，怎么现在早上起来把手搓了干搓脸，把脸搓得热热的，再一照镜子，我还没拿水洗脸，这么脸色都好了呢，是不是？我说这不是脸色好了，这是五脏的气血被你这么一搓脸，它灌注到你的五官上来了，这就叫什么呢？气血溶于颜面，是不是？你包括那个中药里边有一种药叫人参养容丸，啊，好多朋友说一吃这药说美容吧，它不美容。人参养容丸就是以人参为主药，大补元气之后，让气血灌注于五官，让人容光焕发，所以叫人参养容丸，内养五脏，外润五官，这是中医的表里。所以我们早上起来干洗脸是干什么呢？这干洗脸呢，眼睛不涩，这干洗脸呢，一搓不打喷嚏，这干洗脸呢，嘴唇不麻，脸不木，这干洗脸别忘了，你再使劲搓搓耳朵，搓的耳朵都发烧了，到时候老了不耳聋。所以晨起醒脑三事，干洗脸是为了开五脏在五官之窍，这就是三大基石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乐健阳光牌辅酶 Q 10软胶囊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。保健食品国食健字即2015-0480，本品是以辅酶 Q10、橄榄油、蜂蜡、明胶、甘油、纯化水、二氧化钛、柠檬黄、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、孕妇乳母、过敏体质人群。注意事项，本品不能代替药物，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。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健广审生D号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老师您好。 失眠和肝脏之间的关系，你看我们这一年当中啊，几次讲到肝脏啊，春三月养肝的时候说了肝，下三月养心的时候又讲了肝为心之主，啊，到秋天养肺的时候又得说金克木，还得说肝，是不是？所以，这肝脏的将军之官，啊，和五脏、六腑之间，啊，都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。今天从睡眠的角度上，我来说这肝，啊，肝脏啊，它是主藏血。啊，主藏血。我记得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啊，我给大家讲过一句农谚，啊，这农民的谚语啊，啊，说瑞雪兆丰年嘛，啊，说今年麦苗雪盖被，啊，明年枕着馒头睡，啊，啊，现在呢，全中国都实现温饱了，啊，大部分城市奔小康了。啊，日子过得好。高到以前那个穷的时候，啊，你看现在老人，啊，过日子还是非常的节俭， 是不是啊？哎，虽然你现在见不着那个衣服上缝补丁了啊，但是老人你看，哎，下饭店啊少点菜，哎，老人就会告诉我们说，浪费粮食是最大的犯罪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包括呢，你到那个旅游区啊，你到那个寺庙去啊，那个师傅都会告诉你啊，年轻的时候浪费，老了的时候绕饭，是吧？这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，是吧？所以浪费粮食是吧，这有两个浪费啊，一个是不吃给扔了，一个是任意的挥霍啊，要饭是吧，虽然你没当乞丐啊，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，和乞丐有什么区别啊？你身子骨得了富贵病，遭罪的病啊，是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啊。那这个和肝藏血有什么关系啊？是吧？还用老百姓的话讲，这叫养老的钱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兜里揣着钱，那你去市场买菜，你可以不花这个钱，但你心里有底，对不对呀？哎，你这东西你买得起，但你没有买，你心里坦然，和你想买你兜里没钱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肝藏血是肝什么的？哎，就好比那个孙悟空那个金箍棒放在东海一样，叫定海神针，是吧？传说当中这个金箍棒是大禹王治水留下的神铁，了不得呀，对不对？哎，有它这海就定住，哎，拿了它，哎呦，哎，那就要出现什么呢？飓风啊台风啊，那就管不了了。嘿嘿，当然了啊，这都是神话传说，但是其间就说明了这么一个道理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肝血足的人，你睡得就安稳；肝血不足的人，你睡得就不安稳。有的人说都是吗？孩子也是这样，都是这样。我下面来区分了啊，睡觉。我们讲了西医说睡眠的本质是神经的兴奋和意志的平衡，这个神经是全身的神经，包括脑的中枢神经，包括胃肠的植物神经，包括骨骼肌的运动神经，全方位的感觉神经都包括兴奋和意志的平衡。咱们从孩子这说啊，你看那孩子睡觉老踹背，孩子睡觉做噩梦老惊醒，是吧？有的家长说，哎呦，这孩子是不是吓着了？哎，有关系啊。哎，还有的孩子睡觉出汗，有家长说是不是缺钙了？这都不对啊，都是肝血不足。肝血不足的孩子睡觉不安稳啊，有的惊叫，有的噩梦，有的蹬被，是吧？乱踢被子。而且呢，白天还有毛病，什么毛病？就现在很时髦的一个病啊，叫多动症。哎，多动症的孩子晚上都失眠啊，或者是快波的浅睡眠，或者做噩梦，是吧？所以这样的孩子，你到医院，大夫给开什么药？开镇静药。哎呀，挺好的，挺活蹦乱跳的孩子给吃成个傻子了，吃的天天困觉，眼皮沉。我不知道你是治病还是伤身体，是吧？那有人又问了，这孩子怎么得的病啊？孩子没错啊，啊，孩子没错。我们中国人很讲道理啊，中医更讲道理，是吧？中国人说叫不知者不怪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但不怪归不怪，但不见得不得病。所以孩子的多动症，孩子的失眠、踹背、出汗，都是家长造的。啊，这样的家长多半是怀孕的时候就熬夜，是吧？甚至呢也养成习惯了，哎呀，我们家孩子可能熬夜了，是吧？大人不睡，看电视上网11-12点，他也不睡， 可精神了呢，你骄傲个啥呀？是不是？啊，你把你自己的身体搞糟糕了，搞坏了也就罢了，你耽误了一代人。为什么有那个孩子倍儿聪明，但是学习不好？啊，问题都在这儿，叫注意力不集中。你拿什么集中？肝血不足，肝风内动，是不是啊？我给大家讲过，肝是藏魂的，肺是藏魄的，是吧？你包括你看古代的小说里边经常有啊，啊，是哪个哪个书生，是不是啊？到山里边的别墅去读书，怎么着了？魂儿被狐狸精勾走了，啊，还有心学习吗？没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说你的魂儿哪儿去了？啊，请济公，找活佛给救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什么叫魂儿勾走了？啊，就是肝血不足，啊，人这个不能定神儿，老是恍恍惚惚的，啊，一会儿想干这，一会儿想干那，老拿不定主意，是不是？还是这么个道理。所以小孩的多动症就是肝魂定不住了，而的根儿呢，就是肝血不足，中医也叫肝风之症。调节很容易，吃个当归丸就能好，是不是？但是现在你敢说这话吗？你不敢说。为什么？他不改错啊，是不是啊？我给你吃了药，你那边接着造病，到时候你没好病，是我这药不对，还是你错没改？所以现在给病人治病，千万别打保票，是吧？打了保票，不是你的医术不成啊，而是病人的错打了你的脸。所以好的大夫是被谁毁的？啊，是被不听话的病人给坏了名声，但说到根儿上呢，啊，还是被自己毁的，是吧？所以呀，好的医生治病，我们是挑病人的。为什么要挑病人？能治好我给你治，是不是啊？治不好，为嘛治不好？不是医术水平不够，你不听话，我给你治个六啊，是不是啊？山东有一个糖尿病的啊，胡吃海造，能管闲事，干活不要命，问你改错吗？哎呀，我正在改，到底能改不？哎呀，得慢慢来，你改不了，你好什么糖尿病啊？等着肾病吗？完了你还问我你为嘛不好，我怎么知道你为嘛不好？所以啊，人呐，不知道错，不知道改，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原谅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叫医盲嘛，是不是？但最可恶的一种人，嘴里边说的都明白，他就知错不改，是不是啊？问他糖尿病怎么得的啊？胡吃海造，改没改？哎呀，嘴馋呐，改不了，改不了，等着病死吧，对不对？这话呀，听着难听，啊，听着难听。但是这话是真话，是吧？啊，糖尿病病人，你告诉他哦，你控制饮食，我就不控制，你就给我个药给我吃好了吧？你能给他吃好吗？你吃不好，你吃不好，你还告诉他接着胡吃猛造，你是害他，你还是帮他？所以世间呢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说好话，啊，这个什么爹也亲，妈也亲。是不是啊？花钱买点药，恨不得给人磕头，都是亲人。完了之后卖假药，是不是啊？叫嘴上好，办事缺德呀。还有一种人呢，就是我了，是吧？嘴不好，啊，经常批评人，啊，经常说人的不好，啊，甚至啊，有我的学生都给我建议，老师不敢问你问题，我说为什么呢？怕问错了，哟，怕问错了，那你知道你还问吗？问错了，怕您数落我们。你看，哎，说我在改，我在改。哎，虽然这话不好听，但我们不害人。啊，我们不害人。啊，光说好话。哎呀，你真富态，富态什么呢？1.6米的小个子，都长到200多斤了，还富态？咱富态见阎王爷去了。超过160斤糖尿病高危，你200斤，你说你超重多少？你还问我，你为什么？脑供血不足，为什么关节炎？你超重了，那汽车货车超载 把公路压的都是坑啊，你人超载，你心就得心衰，关节压迫就得发炎，是不是？代谢紊乱就得糖尿病、脂肪肝、高尿酸、肾衰竭，你还问我为啥？你说是？所以呀，医治有缘人。我为什么说你没听广播、没听明白的，甭给我打电话，因为咱俩不在一个什么呢频率上，我说的你不懂，是不是？我就着急呀、啊。我本来啊可以给懂的人调好很多病，闹个不懂的说咱俩都着急，你何苦啊？所以别着急打电话，听明白了打电话，听不明白慢慢听呗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第一条，青少年儿童肝血不足生多动之症加噩梦惊厥，大家把它记本上了啊，这是肝藏血对睡眠的作用。那么年轻人呢，哎，大家记住，年轻人肝血不足生腿不安综合症，是吧？这是神经内科看的病，问神经内科会治吗？会治，吃镇静药。你看，所以现在呀，在市面上有几大灵药啊，什么止疼片、镇静药、安眠药，是不是啊？消炎药，是吧？这都成了通用的药了。什么病？消炎、止疼，是吧？镇静、安眠，你这。啊，就是这些药啊，祸害了辨证施治，祸害了医生对病人的辨证的调养。所以有病别乱吃的药，明白了，明白了得病的道理，你再有效的去调治它，是吧？什么叫腿不安综合症？哎呀，说睡到半夜，这两条腿呀，搁哪儿都不舒坦。那咋办呢？啊，穿上鞋子起床满地走啊，咔咔咔走，还走的身上出了汗了，累了，行，躺床才能睡着。天天这么走，不走睡不着觉，是吧？家里邻居还是以为你得精神病了呢。你半夜楼顶上踏踏踏这么走，谁受得了？是不是？哎，这都是西医叫腿不安，中医叫肝血不能养筋，这样人还抽筋儿。还得腰托，是不是啊？严重的眼皮还跳，啊，眼皮还跳，神经痛吗？是吧？掉头发啊，掉头发，吃什么啊？吃当归丸，还得滑膜炎，啊，这都是肝血不足的失眠，啊，这个叫什么叫惊醒，啊，惊醒，什么叫惊醒？就突然间就醒了，啊，有的是做噩梦吓醒的。是吧？要说到这梦，我还得多解释两句啊。去年咱们讲梦了哈、啊，今年不多重复。我们老话说叫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啊，身有所感，啊，人有所梦，是吧？你低血压的，你做梦就是从飞机上往下掉；你身体里边有淤血的，你做梦就是烈火烧身，对不对？上火了吗？是吧？你低血压。你家贫血，你做梦就掉冰窖里头，冷啊，为什么会冷啊？你身体血亏啊，寒吗？是吧？所以梦境啊没什么复杂的，是不是啊？不要掺入封建迷信的色彩，你就把你的感觉和你身体的症状一结合，就找着病根了。哎，这是中年人或者叫成年人腿不安综合症，晚上睡觉老翻身，老踢腿，是不是啊？老惊厥，这都是肝部藏血的症啊，肝部藏血。那么到了老年呢，哎呦，到了老年肝要是不藏血可就麻烦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老年人呢吃老本了。你看年轻人买东西，你就包括旅游团啊，那旅游团愿意接待年轻人啊，什么香港澳门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什么这个啊，大连啊，昆明的，是吧？愿意接待。为什么接待年轻人呢？一样的旅游团，是吧？你导游带着去买东西，老年舍不得花钱啊，那年轻人舍得花钱啊，你花完钱了，导游全提了成了，高兴啊。没听说谁挣钱多了生气的，没有。所以说你看那老年团啊，老年团是吧， 西洋红团就贵。他为嘛贵啊？这老年人道理有点是不花钱啊，任凭你这导游啊推销啊，你说的吐沫星子满嘴飞，老人家不动心思，不花钱。他为啥不花钱呢？哎，因为年轻人呢他能赚钱，他想我花没了再挣，老年人不成了，是不是啊？靠退休金过日子是吧，还得省点医药费啊，儿女给的是给的，万一不给呢，留点过河钱，他省着用啊，省着。生活当中如此啊，身体当中亦是如此。什么表现呢？就是早晨三五点钟就醒了，这对老年人来讲是正常的啊，正常的，叫肺不能敛气。你不能收敛了，你存的就是这些东西，是不是？哎，啊，有的老年人说了，我也能和年轻人一样睡觉睡到自然醒，我也不早醒了。那么如果您是这样的老年朋友，我要恭喜你，你这是年轻化的一个表现，说明你的肺的收敛很好，你的身体又有元气源源不断的积累了。回过头来，一旦老年人你出现肺部敛气，早晨三五点钟或者醒得更早的时候，你就不能浪费元气了。所以老年人肝血不足，肺部敛气，它的表现是什么呢？脑萎缩啊，脑萎缩啊，不但脑萎缩，还容易心衰啊，心衰，帕金森氏病啊，也叫特发性震颤麻痹，手和脚都哆嗦，是不是啊？那小品里边说的，吴老二哆嗦，吴老二为什么哆嗦？吴老二中风后遗症，中风后遗症为什么哆嗦？你问西医，西医解释不了，中医告诉你，肝风内动，什么手挎筐的呀，提篮的呀，是不是啊？腿走到一落的一落的的，肝血不养筋，就两个表现，一个叫痉挛，一个叫滴了当啷的松弛，早期的表现就是哆嗦，是吧？所以呀，中风后遗症的问为什么失眠呢？帕金森也问我为什么失眠呢？你为什么失眠？你肝血不足，何以养心？对不对？六十九十的低血压还说还有一个病失眠，我说那不是病，那是你低血压脑供血不足的症状。所以这是肝血大亏造失眠，年轻人、孩子、老年人都有，是不是？虽然年龄不一样，症状不一样，但是透过现象看到本质，那是病根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老师您好 啊，我们给大家讲过二十四节气的节，什么叫节？有个成语叫在劫难逃，对吧？劫难的劫，哎，节，还有人的关节的节，节呢是转折的意思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拐过一个弯儿，你是到了死胡同了，啊，还是拐个弯儿，峰回路转，啊，越走路越宽，啊，所以这个节很重要，啊，这个转折是非常重要的，啊，所以每个节气啊，它的气候变化，对年老、体弱、多病的老人来讲都是很危险的，啊，前不久听一个这个同事讲，啊，家里有个远房亲戚，啊，八十几岁，就是一个小感冒，后来发展为肺炎了，啊，本来就打算住个七八天院就回家呢，啊，结果家没回来，那为什么呢？真的是一个小小的肺炎要了命吗？啊，肺炎，因为大家知道啊。年轻人得了感冒，喝点温热的水，睡个大觉，多说吃点感冒药。老太太不行， 挂点滴，是吧？都说打针治病，都说急救中心挂点滴，那么好挂的呢？姑且不说这钱多钱少，80多岁的老人那肝呢、肾呢特别弱，是吧？你平时不知道有什么病，你一挂滴流知道了，哎呦，肾功能不全了，要血透，还没来得及签字呢，那边肾衰竭、尿毒症，呼吸也衰竭了，肺也水肿了，肝呢也出现了萎象，你看，抢救没救过来，直接人扔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感冒发烧都是小病，但是往往就这些小病它就是导火线，是不是？哎，把一堆烂柴火就引着了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呢，哎，越是这样的寒热更迭的季节，越是要引起我们久病多病体弱的老年朋友的什么呢，哎，引起大家警惕啊，要重点预防，科学养生。四大类疾病我讲了两大类了啊，呼吸系统和风湿骨关节这运动系统我都讲过了啊。今天呢咱们讲第三大类啊，说代谢系统的疾病，以糖尿病为核心做讲解，是吧？说为什么要以糖尿病作为核心呢？因为糖尿病现在得病的人一太多了，是吧？二呢，并发症太重了，是吧？这都是为了给大家解燃眉之急，是吧？救病人于水火之中，咱们要重点的讲一讲如何的防和如何的治。还有第三个原因啊，现在糖尿病的防治啊太乱了，吃维生素都能治糖尿病了，是吧？胰岛素都能口服着吃了，你这啊，所以好多离经叛道，是吧？好多呀，这个画不上正题的东西，是吧？老百姓的话，你是神是鬼啊，对吧？所以如何的擦亮眼睛走正道，糖尿病的治疗与预防千万别走歪门邪道啊，这个也是我们啊科普知识讲座健康产品广告推广，哎，这也是我们要帮助大家解决的一个问题。代谢类疾病我们讲了它的第一篇，饮食的文化，新陈代谢，新陈代谢，人活着就得吃东西啊。我们吃的是什么？饮食文化当中的三个层次啊，第一是你吃的东西这个物质，你买保健品，你别光买名儿，是不是啊？你买名儿有什么用？你要买里边的成分，是吧？啊，这里边是冬虫夏草，这里边是天山雪莲，啊，这里边有人参，所以饮食的第一个层面是吃什么？吃成分，吃物质，吃里边的东西。那是不是这东西你就可以胡吃海造了？啊，不是的。啊，我们饮食的第二层面的文化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吃的是食物当中的哪种能量。啊，哪种能量。人渴了，啊，我喝杯热水，我还是喝杯冰水，我是喝杯碳酸饮料，我是还是喝杯凉牛奶，是吧？结果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有的跑肚拉稀，有的骨质疏松，啊，有的会喝的什么呢？肾结石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食物当中所提供的能量的不同，哈哈，我一说能量，啊，那些搞营养的，是吧？那些搞这个减肥的啊，卡路里。啊，多少大卡的热量，这来这套。非也啊，我说的能量是五脏给五脏提供的寒凉温热的四性，酸甜苦辣咸的五味， 是食物从大自然从各个季节当中得到的能量传承给人，这是食物当中的能量，是吧？我们吃冬虫夏草吃的是什么能量？吃的是冬虫夏草润肺补肾的能量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饮食的第二个层面，啊，吃食物当中的哪种能量？换而言之来讲，你吃这食物干啥的，是吧？那食物除了你吃这里边的物质，你又吸收运化这里边的能量，这是不是就是饮食文化的全面了呢？非也，只能占一半啊，只能占一半。就像我给大家讲，你吃保健品呐、啊，你吃药啊，你吃食疗啊，你所有的这些养生的工作，你在你身体上忙活的这些事儿，只能占一半。另外一半是啥？是吧？好多人说我不说大话，是的，偶尔也说大话，哈哈。什么大话？我说只要你能坚持天天学习收听，不花钱吃保健品，不打针，不吃药，不住院，科学的生活，按照我说的科学道理你做了，改错了，慢性疾病好一半，是吧？听你念经就能好病啊？我念的不是经，是吧？我给大家天天捣鼓的是科学养生之法，养生之道，养生之术，我们叫没有围墙的老年大学。年轻人上大学是为了将来有能力，哎，能找一个养活自己的工作，是不是啊？能成家立业，能赡养老人，叫求生的能力，是吧？生存能力啊。那么老年人，我们退休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不干工作，国家也给发工资，挺好啊，但是这退休金你能开到70岁，你还是开到80岁，你还是能开到120岁，对吧？啊，我上班30年，是吧？那你看看60岁退休了啊，有的20岁就开始工作，你上班40年啊，开了100年的工资，是吧？退休金就开了60年，活到120，你这是何等的福气，是不是？所以老人学习不是学什么赚钱的本领，哎，我们是学如何活得长的本领。所以这说没有围墙的老年大学，我不是教你怎么赚钱，我是教你怎么花钱，把这钱能花得长远一些，能多花几十年。所以学习的是长寿，学习的是活得好的方法。那60年一甲子，是吧？人生两个甲子，120年的天寿，天年之寿，不就是这么来的吗？是吧？那这个和饮食文化的第三重层面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饮食文化的第三个层面就是你有没有吃到食物里边的精神啊？什么是食物里边的精神？就是食物当中的文化，是不是？同样啊，吃天山雪莲，我们吃天山雪莲，我们知道这里边天山雪莲人工培养物的成分含量了。我们吃天山雪莲，我们知道这东西好，驱风散寒，国家新资源食品，怕冷的就吃它。那你冬天吃天山雪莲和夏天吃天山雪莲有什么区别啊？夏天吃冬病夏治，让你暖和不说，给你把黏汗、凉汗、黄汗排出去了，在缓解期冬病夏治，你吃就好病。你说现在呀，天一转冷，我正疼得下不来炕了，你吃天山雪莲是雪中送炭，是救急。你说我冬天吃天山雪莲，我要把风湿一个冬天给它治好了，你是白日做梦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人问我说，天山雪莲冬天吃好夏天吃好？我说冬天吃了不疼不冷，夏天吃了才是痛打落水狗乘胜追击好病的季节。你说哪个季节吃好？夏天吃好了 冬天不犯病你就可以不吃了，就是这么个原则啊。所以冬天是以症状来吃，夏天是根据你的病情病势的特点来冬病夏治的预防全面康复的保健，这就是区别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呢，生下来的时候都一样，是吧？十多岁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有的孩子能当班长，是吧？有的孩子天天倒数第一，到二十几岁也不一样了，是吧？有的土楼卡里边找钱了，是不是啊？有的上大学了，有的提前工作当小老板了。你到三十岁、四十岁，人和人的差距就越来越大。怎么来的？是不是啊？三字经告诉你了，人之初性本善，啊，这个善不是所谓的善良的善，是都差不多，是吧？都是本性啊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差不多的人为什么会有差距？有的能活120岁，有的40岁心梗死了，啊，习相远，不同的学习经历，不同的知识构架，它造成人不同的思想。不同的追求，不同的生活，不同的命运。所以养生不是学出来的，养生是学有所悟，学有所用，是做出来的。哎，这就是饮食的第三重文化。你保健品你会不会吃？不是看着说明书吃，是看着星星月亮，看春暖花开，是不是啊？看千里冰封万里雪飘，看季节的更迭去吃，是吧？冬天怎么生活是养生，跑海南过夏天去了，给海南人乐坏了，是吧？这下东北人都来啊，什么消费来了啊，促进经济发展啊，好多老人还说呢啊，哎呀，我冬天在东北呀，就是慢性支气管炎，是吧？咳嗽还打针，我到海南不咳嗽了。你是不咳嗽了，你冒虚汗吧，你就一辈子定居海南，看你是在海南不咳嗽活得长运，还是你回东北学会养生热炕头，哎，能够在外边吹风寒也不咳嗽活得长运。所以人呐，适应生活环境，人不是候鸟，是吧？人不是候鸟。所以老一辈人讲怎么叫落叶归根，为什么人老了愿意回故乡啊？哎，不单是乡情乡愁的问题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你到老了回到